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体不同。 你好，欢迎来到午夜侦探社。 为什么是午夜侦探社？ 没有找到真相，阳光明媚也是午夜。午夜侦探社，走进隐秘的心灵，解开未知的谜团。为了明媚的阳光，我们在午夜穿行。 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追案组和你一起破案。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时间， 现场， 他不在现场。 动机， 他没有动机。 目击证人， 没有目击证人。 痕迹， 没发现痕迹。 不可能。再来一遍。总会留下什么？ 指纹 不清晰， 血迹 不是嫌疑人的。 怎么可能？ 没有找到真相，阳光明媚也是午夜。 午夜侦探社，走进隐秘的心灵，解开未知的谜团。为了明媚的阳光，我们在午夜穿行。 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和你一起破案。 哎，微信公号呢？ 什么微信公号啊？ 追案组啊，你没说 啊？滴滴滴啊，追案组，追案组。 哎呦，你行不行啊？ 没有找到真相，阳光明媚也是午夜。各位中午好，欢迎您在清明假期的，应该说过后的第一天，也是上班的第一天呢，跟我们一起在这样一个午后，在北京经历了气温骤降，雨雪交加之后，迎来了一个晴朗的天。在这样的晴空之下，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共同的品味一下历史上的著名的侦探推理悬疑作品。这就是我们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我是午夜侦探社的警长立新。那今天呢，跟我一起来破案烧脑的呢，除了这几个星期一直和大家相伴的中国人民大学的小爷和小莫，还有收音机前、网络前、电脑前、手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要给各位介绍的呢，这位作家呢，说实话，这个很让我们头疼。为什么呢？他太聪明了，他编织的这种诡计，他编织的侦探推理故事，他给我们营造的悬疑气氛，可以说是史上少有。在众多的侦探推理小说家当中，艾勒里·奎因是特别另类的这么两位，对，他不是一位。而且呢，很有意思，在这个他的小说里面，主人公叫艾勒里·奎因，是美国的一位年轻的警察局的警长。这个呢，就突破了以往侦探小说的这个惯例。从福尔摩斯开始， 上一次我们介绍的是柯南道尔他笔下的福尔摩斯，从福尔摩斯开始，侦探的形象就深入人心，就不是我们在这个包括日常生活或者是我们看到一些警匪片当中经常会出现的破案的主角就是警察，但是在侦探推理小说当中主角不是警察，不是立新这样的警长，是什么呢？是侦探，私家侦探安乐椅侦探，很多是和这个犯罪呀、啊、包括这个司法呀、啊、几乎没有关系的人，但是在艾勒里奎因的系列小说里面主人公本身就是一名警察，就是艾勒里奎因，年轻帅气，这个血气方刚，非常的有头脑，思维缜密，在现场犯罪现场进行勘查的时候不能够遗漏任何一丝蛛丝马迹。那么根据他所得到的这些证据，这附带说一句，这也是艾勒里奎因特别厉害的一点，在众多的侦探推理小说家当中他应该是胆子最大的。为什么呢？他敢于把所有的证据都摆在读者面前，也就是说他并不怕读者先于他的笔触发现这部小说当中是谁犯下了这起案件，谁做的案，谁是真凶，他一点都不怕读者在他之前揭开谜底，因为很少有这样的读者。这就是艾勒里奎因不同凡响，刚才我说特别特殊的一点，这也给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增加了一点难度，所以说呢我们也特别希望得到广大听众网友朋友们的这个关心支持和帮助。比如说你可以呢通过收听收看甚至是这个发微信等等这些方式呢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开播到现在呢，如果没记错的话大概有一两个月了吧，甚至更长时间。那么在这期间呢参与我们节目的呢除了出版社的编辑呢，就是我们的我身边的这两位很美丽的很聪明的这个学生姑娘，他们是大学生，对，所以我们的节目其实需要的是更多的大学生这些风华正茂的这个特别爱思考爱烧脑的朋友们共同的来参与。所以说呢也给各位准备了我们节目的互动交流的方式。从这个收听收看上来说呢，如果你收听这个节目呢你应该知道了，就是 FM982 FM98.2， 这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频率。那我们这个节目呢叫做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除此之外呢包括这个蜻蜓 FM 也可以搜索北京青年广播来同时收听，还可以关注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另外呢还有这个一直播上面也有我们的网络直播。不过呢对我们而言呢，我们更希望的是你来关注我们午夜侦探社的公号追案组。你关注这个公号之后呢你可以留言，如果觉得可以的话方便的话呢，我们也特别的欢迎各位朋友通过追案组跟我们联系来参与我们这个节目，我们一起在午后的明媚阳光下烧脑追案探求真相。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就开始切入节目的正题，说说这个艾勒里奎因。记得刚才呢我特别强调了一点，这个以往的侦探小说家呢绝大多数都是单打独斗啊，他这个说这要是用文艺的表现来说的话呢，他们就是独角戏单口相声。但是呢艾勒里奎因不然，他们是一个小团队，他们有战友，他们有兄弟，甚至可以这么说作者本身就是兄弟。这话怎么来解释呢？好，那么下面呢我们首先有请我们的小爷同学啊，他本名不叫小爷，这是我给他起的一个爱称，他本名叫刘毅。那么请刘毅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艾勒里奎因的生平，他的人生，他的故事，有请小爷。 好的。其实艾勒里奎因这个作者跟他的作品一样，人生也是充满了神秘。所以他可能不像艾伦坡或者是像柯南道尔那样给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 一些叫经历故事，所以呢，可能相比起之前介绍的一些作家的人生来说，艾里奎因的介绍相对来说比较单薄，不过也是还是可以说出一二的。 嗯， 艾里奎因是一对兄弟用的笔名，但是他们不是亲兄弟，他们是表兄弟。他们都是出生于1905年，都在布鲁克林出生。哥哥是在1月份出生的，叫 Manfred Lee， 然后弟弟呢是在10月份出生的，叫 Frederick Danny， 我们就可以简称他叫李和 Daniel 就可以了。 对， 对，嗯，然后呢，这两个人呢是一开始其实就是没有在一起生活，就是在各自的家庭里生活嘛。但是在这个Daniel 在12岁的时候患了叫左耳脓肿，就是一种脓肿的病，然后需要卧床。在卧床的这段时间呢，他第一次接触到了侦探小说，就是听他的妈妈给他读柯南道尔的冒险史，就是福尔摩斯的这个小说。 嗯， 这是他第一次接触了这个侦探小说。那么这个李呢也是从小其实也是比较喜欢文学和写作这一方面，跟他的弟弟一样。所以说两个人大学毕业了之后就开始接触一些写作方面的工作，包括像李他在1927年就曾参与过写这个电影的剧本，然后这个后来就一直就一头就进入了广告业工作。而这个 Daniel 后来也是进入了广告代理商，成为了编辑和艺术主管。但是两个人最后还是没有抵挡得住对写作的这个热情，两个人都热爱写作，然后想写点什么。但是这个叫什么 Daniel 他对这个侦探小说又是如此热爱，那么我们就开始写侦探小说吧。于是在1928年的时候，他们放弃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开始从事他们的写作生涯。那么他们历时3个月写出来的第一部作品就是非常有名的《罗马帽子之谜》。 嗯， 这个作品呢，他们是本来是要当成一个参加比赛的一个参赛作品的，这个参赛作品本来是可以拿到1等奖、特奖、首奖的。但是特别戏剧化的是，就要得奖的时候，举办方突然倒闭了，就是他的那个出版社突然倒闭了。 嗯， 这个接任出版社的下一任继承者呢，就没有把首奖颁给这个《罗马帽子之谜》。但是这并没有掩盖《罗马帽子之谜》的光芒，在次年他就出版了，出版之后大获成功，艾里奎因这个名字也随之进入公众的视野。由于他的这个笔名和侦探名是一样的，所以大家觉得这个作者十分的神秘。借着这个成功的《罗马帽子之谜》，艾里奎因又出版了，紧接着又在次年出版了《法兰西粉末之谜》，或者叫弗兰西寓所粉末之谜。然后呢，在1932年就开始写作悲剧系列，就是 X 的悲剧、Y 的悲剧。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X 的悲剧和 Y 的悲剧是用另外一个笔名发表的，是用巴纳比罗斯这个笔名发表的。当时的人就是并没有看出其中的端倪，没有看出来说罗斯和这个奎因其实是一个作者。同样在1932年，他们还出版了《希腊棺材之谜》和《埃及十字之谜》。 嗯 嗯，然后接下来就是一路的疯狂写作，从32年到35年，3年间完成了他的6部，就是以奎因这个笔名发表的小说，还有4部悲剧小说，也就是用罗斯这个笔名发表的这个小说。到1935年的时候呢，一个转机发生了，就是他们的作品《西班牙斗篷之谜》被拍成了电影。这是一次可以说是从文字到荧幕上的飞跃，不过这个电影很可惜并没有成功。紧接着36年，他们两个的身份就被曝光了，就是奎因和罗斯，大家知道奎因和罗斯是一个人，而且知道艾勒里奎因是一对兄弟，表兄弟。那么在1939年的时候呢，他们从电影领域转到了广播剧的领域，两个人首次合作播出了广播剧 Arthur， 然后也是在同年，哥伦比亚公司推出了艾勒里奎因广播剧的第一篇，是叫如果说翻译过来的话，就叫嚼口香糖的百万富翁的冒险。 然后他们在这个广播剧中使用了一种叫做挑战听众的模式，其实在跟在他们用小说，就是在小说里面的做法是一样的，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告诉你，然后就像刚才立新老师说过的那样，不怕读者和听众先于作者知道谜底。于是呢，他们从此这个工作重心都挪到了广播剧上。到1958年，他们完成了《最后一击》这个小说，然后他们写小说写作的这个叫什么，这个生涯这个过程就基本上就快要结束了。后来呢，随着他们各自的这个亲人和朋友不断去世，他们就再也没有再从事写作。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除了写作就是写小说，他们其实也为后世的侦探文学做了非常大的贡献。因为两个人呢，就是出版了很多侦探文学的这种整理的集子或者资料，包括对爱伦坡的一些作品的整理，还有像柯南道尔的一些作品的整理，还曾经试图出版过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失败，但好像没有成功出版。然后他们还成立了一个最好的私人侦探小说图书馆，也是对这个侦探文学这部分是比较大的贡献。除此之外，也是还有注意的，就是他们对广播剧上面的贡献也是相对引人注意的。 刚才呢小爷刘毅呢给大家简单的可以说简述了一下艾勒里奎因兄弟他们的这个创作人生历程。为什么说是简述呢？因为单看他们的人生履历啊，正如这个小爷刚才所言，就是这两位作家呢其实呢可以这么说，他们和之前的那些作家相比更像是居家好男人，就是老老实实的上学，然后呢踏踏实实的工作，有这么一个机缘可以这个创作小说，靠这个来谋生糊口，那就写故事呗，编故事呢就一个一个的老老实实的编。在他们那个年代，实际上这个艾勒里奎因他的小说作品活跃的应该是在上个世纪20世纪的30、40年代，那个时候的美国。而那个时候的美国呢，因为他就是由于这个美国，因为他没有直接受到这个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个影响，直接影响他没有受到，本土没有受到攻击，所以说呢，整个这个社会生活相对而言是比较安定祥和的。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下，兄弟二人开始创作《艾勒里奎因》。那么同时呢，美国在这个时期呢又是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这么一个时期，经济发展，这个娱乐呀传媒业就特别的发达和繁荣，所以说这个给两兄弟的创作呢既带来了好处便利，同时呢也给他们的创作呢带来了一些个怎么说呢也不能算是有利的影响。比如说兄弟二人的作品，我看到后世人们的评论，因为说实话我得承认啊，我只认真的看过两部奎因系列的作品啊，不是奎因系列，就是艾勒里奎因创作的作品，一个是奎因系列，这个系列呢刚才小爷他简单说了，就是这是他著名的叫国别系列。就是首先首部是罗马帽子之谜，第二部是法国香粉之谜， 对， 然后就是希腊棺材之谜吗？ 对， 到后来是不是还有荷兰 希腊棺材、埃及十字、中国橘子 之谜、荷兰鞋子之谜吧？ 对，荷兰鞋子之谜也有。 对对对，还有一个什么什么 西班牙斗篷之谜， 西班牙斗篷也有人说是西班牙披肩之谜。 对，翻译不一样。 对，就这个，因为它都是前面这个有一个国家的名字， 对， 像中国、荷兰、法国等等，所以说呢，被人们称之为国别系列。国民系列呢是他的代表作。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还应该有一个悲剧系列，就是一会儿呢小莫要给大家介绍其中的一部典型作品 X 的悲剧、 Y 的悲剧、 Z 的悲剧。他不同的系列作品当中，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艾勒里奎因大概在国民系列里面他是主角，但是在这个 悲剧系列里面好像就不是了吧？ 嗯， 就没有他了。对对对，所以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我只看过奎因，认真看过他的两部，一部呢现在印象都不深了，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希腊棺材之谜》，那是我在上中学的时代看到的。说实话啊，看侦探小说一般而言速度很快，刷刷刷刷刷，有的时候一部长篇小说，你要是那个不怎么吃饭，再搭点时间不睡觉的话，那么应该是两天就可以了。但是呢，这个艾勒里奎因这部《希腊棺材之谜》耗费了我将近半年，当然我这个脑子也稍微的差一点，真的是，每看几页就得翻回去。哎，他说什么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每推进一个情节，你就得不断的就是要这个重新去捡起之前你忘掉的那些细节，不然的话这个情节你就看不懂，你不知道人物在说什么。而这些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它都跟结局密切相关，甚至有直接的关联。那么除了这个希腊棺材之谜之外呢，我看过的奎因系列作品就是一部叫《暹罗连体人之谜》，这是前几年看的。这个说实话，我个人觉得呢，正如一些网友朋友对奎因的这个评价，他作品的水平参差不齐。当然其实这是每一位作家，如果你是这个著作等身的话，都可能会这样。就是有的作品呢大家比较喜欢，觉得哎，你这个作品非常好，很正宗，很符合我们对你的这个认识，觉得这个作品就是你写的。哎呀，这个换一部作品我们看了以后就觉得怎么差那么远呢？还记不记得一开始我们在介绍这个本格和社会派推理的时候，我们请这个新兴出版社的老师来，我们谈到东野圭吾的时候， 嗯， 我记得是小爷吧，他就说东野有些作品当中有些有科幻成分， 嗯嗯， 啊，甚至于有些是那种时空穿越的，这个比如说解忧杂货铺吧， 嗯， 对对，这个就已经不是侦探小说了。对，所以你要如果是一个纯粹的侦探小说迷，他就会觉得作家偏离了他原来的轨道，但在作家看来这个没什么，因为他的创作是天马行空，只要是我创作出来的，我构思出来的就可以。对，只不过针对的读者群是不一样的。埃勒里奎因呢其实也如是，在他一生当中呢，他塑造的侦探形象不止一个奎因，还有一个很聪明睿智的老先生叫瑞哲雷恩，我没有读错吧？ 哲瑞雷恩 ，你看这个、这个中文太差，就是这样了。对，哲瑞雷恩，对。那么除那个之外，好像他还塑造了其他的这个侦探形象。所以在他的这个系列作品当中呢，我们看到的奎因带给我们的面孔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其中有一个缘故，这个可能大家并不了解，就是奎因他所处的那个时代，那个时代呢，由于传媒业的高度发达。所以说呢，人们就开始就是大众文化快餐文化开始流行，就是那个年代有一个怎么说呢，一个专用的名词叫做光面杂志。我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呢很费了一番脑子，什么叫光面杂志，后来才明白，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那些杂志不都是光面的吗？不都是那个封面光光的吗？对吧？光面杂志是这个意思吗？其实不是，它的意思是专门针对家庭主妇啊，或者是对这个文化这个知识的这个需求，并不是说要求那么深奥、那么专业、那么到位，浅尝辄止就可以，或者甚至于比较八卦，我看点八卦新闻，我觉得也很好，就是专门针对这类读者所创办的杂志叫光面杂志。对，有点俗， 大众化的那种， 大众化的，符合大众口味的。那么奎因的一些作品当中，其实有一部分是专门给光面杂志创作的，还有一部分作品是专门给好莱坞写的。 嗯， 他们两个人在这个人生当中呢，创作生涯进入巅峰以后，他们这个曝光了，大家知道他们是谁了，于是呢好莱坞就找上他们，说你们能不能给我们编一些剧本，或者把你们的小说改成这个影视剧也很好，也可以啊。所以他们就当然这是一个一个是进一步的出名，让他们的作品有更广泛的影响，当然也是挣钱的机会。所以说呢，他们二位呢也创作了不少这样的作品。所以你要是觉得奎因的作品有点这个水平高低参差不齐的话，这个也是正常的。 那么关于奎因，我们可以来不妨的来听一听这个后世专家学者对他的判断和分析。这是小爷刘毅特意下载的一段关于奎因的这个一个算什么纪录片的一个片段，对吧？嗯，好，我们来听一听，也来看一看。 After Poe, I think it's true that Ellery Queen was the most significant and important writer of mystery fiction in America. Fred Denne and Manny Lee were cousins. In addition to being cousins, they were great friends. They spent a lot of their lives together. Both of them had ambitions to be a writer. They loved literature, they loved writing. Ellery Queen was both the main character of the books and the supposed writer of them. What distinguishes Ellery Queen novels from most other mystery writers?Is the ability to create really fair play mysteries. Well, a fair play mystery is basically a mystery in which all of the clues are presented in the story so that the reader has every single clue, every single piece of information necessary to do what Ellery Queen ultimately does, and that is to solve the murder. Dad and Dan wanted to write fair play mysteries because they wanted the reader involved.If you read carefully and think it through, you can come up with the correct solution to the mystery. It's far more rewarding to solve that puzzle or to see it solved, to see what a brilliant mind can do to solve that puzzle for you. 下面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讨论这个埃勒里奎因。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段是带着英文的一个分析和介绍了。这个分析介绍呢，能不能请小爷呢简单的说一说？我们来共同来分析这个奎因的创作特点。刚才他说的是解谜，因为所有的侦探小说其实方法都一样，都是解谜，目的是一样的。对，对不起，我说错了，目的是一样的，但是方法不同。那么奎因的方法是什么呢？ 其实也是刚才我们重复在说的，将所有的线索摆在读者面前，将所有的线索都在书中出现，让读者或者是让观众或者是让听众站在侦探的第一视角上面，将所有的信息都尽收眼底，读者可以通过这些信息自己就可以推论出这个结局、凶手、真相到底是什么。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叫做合理的故事编排。其实很多作者都想要做到这种感觉，因为他们想要这个读者去参与到他们的作品当中，只要读者去认真想、认真看，找出故事发展的规律，就可以顺利的推到最后的结果。 嗯，在奎因的这个人生生涯当中啊，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我觉得是他的贡献，就是两兄弟呢自己写书，但是呢并不是只是这个专注于自己的作品和创作，他们做了很多这个为后人后世铺垫的这个工作。所以说呢，这个也是让我们很感动的一个事情，就是包括他成立了一些什么侦探小说学会啊， 嗯， 等等，这个对后世的这个侦探小说文化的这个发扬光大，其实是有很多的很大的这个帮助的。那这样我们稍事休息，再过一会儿呢一段不长的广告之后回来，我们继续来进行我们的午夜侦探社，到时候呢小莫要闪亮登场。 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

上面呢我们请这个小爷刘毅呢介绍了奎因的人生经历，那么下面呢我们来请小莫来说一说奎因的代表作。代表作呢我这先给大家剧透一下，他要说的呢是两部，这两部呢应该说在这个奎因的创作史上可以说都是这个非常非常经典的，有请小莫。 好，首先给大家讲的第一部呢是国民系列的水准最高之作，它也是被粉丝们称作侦探小说的圣经，也就是希腊棺材之谜。这个故事呢讲的是有一名古董商在离世之后留下了巨额的遗产，在他的葬礼之后，大家突然发现之前出现在大家面前的一份遗嘱突然不翼而飞了，然后这个时候埃勒里奎因就指出这份遗嘱必然藏在了这个古董商的希腊棺材里面，于是众人就去打开棺材，但是当棺盖被慢慢掀开的时候， 打住说到这儿不是剧透啊，没有关系，一会儿小莫还继续来讲。不过呢说到这儿呢，我觉得可以给大家播放一段这个中文版的希腊棺材之谜的片段，就是小莫刚才讲到这个故事它的这个位置，就这个位置啊，就这个位置，大家记住了啊。 嗯，好像有一股子臭味啊。 嗯，墓室不见阳光，有臭味是难免的吧？ 刚埋下的死人怎么会这么臭啊？ 来，开到这儿来。 来吧，来来来来。 是从棺材里发出来的臭味。 周先生，嗯，这个尸体是经过防腐处理了。 是啊，刚死了几天，天也不太热，不至于有味儿啊。赶紧打开检查。两个 啊，两个， 怎么一口棺材装了两个死人？ 真惊讶， 买了一个怎么变出两个来了？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搞的？会不会弄错了？ 错不了，就是这么一口棺材，别的都是骨灰盒。 啊，不对不对， 把上面这个尸体拉下来，让他脸朝上。武周先生， 啊， 这个尸体， 奎因探长，装殓的时候我在场，就是一个，我有证人，就是一个。 你看一下这个尸体是不是卡吉斯先生？ 啊，不知道，没见过，不认识。 那他是谁呢？ 哎，那才是卡西斯先生呢。 万磊，你彻底检查一下，看看棺材里有没有铁盒。 好。佩服， 嗯， 真应了你的话了，世界上的事无奇不有啊。 那多出来的这个可怎么办呢？ 崔探长， 嗯， 哎呀，棺材里没有铁盒。 哦，没有。 虽然没有铁盒，却找到了一具无名尸体。这不也是个很大的收获吗？ 收获？盗窃案变成了谋杀案了，还收获？ 完了，不要这样。这个不速之客虽然来得冒失了一点，可说不定你会从他身上创造出奇迹来。 这个刚才大家听到的呢，是这个熟悉的声音来自于上个世纪，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80-90年代。那个时候呢，电影观众们非常熟悉的，到今天为止大家还在不断的津津乐道的，就是上海电影译制厂。因为最开始那个年代啊，那个年代的时候，我们的那个电影就是引进的外国片，不是有很多，绝大多数啊，甚至可以说全部都不是这个原因，不是他本国语言，必须要翻译成中文，然后才能够让这个中国的观众能够欣赏。毕竟因为那个时候懂英语的观众还是不多嘛，所以呢这个译制就成了一种非常大家很关注的这么一项文艺工作，就是文学这个艺术创作当中译制片可以说是一枝独秀。所以这个上海电影译制厂的那些演员后来被人们尊称为大师，因为他们用中文演绎了很多世界文学名著。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希腊棺材之谜呢，也是他们这个创作的一部这个广播剧，也是中国人把这个埃勒里奎因希腊棺材之谜这个就是把它移植到我们这儿来，然后把它创作成了中文的广播剧。这也算是一个怎么说呢，向大师致敬吧。 那好，刚才我们谈到了，说是那个他是艺术品收藏商，对吧？ 嗯。 啊，然后他去世了，然后把他的说遗嘱在棺材里面，结果打开之后，刚才我们听到那个很惊悚的那个画面，就是棺材里面躺着不止一具遗体，两个人。好，那么下面有请小莫继续讲吧。 好的，他们没有在棺材里面找到这个古董商的遗嘱，反倒发现了两具尸体。那么这个时候呢，艾勒里奎因就开始介入调查。他通过呢和房间里的每个人进行对话，以及通过自己的观察，他看到了三个茶杯和茶壶，就根据这三个茶杯和茶壶呢，他进行了一个非常绝妙的推理，然后没有任何的拖沓，让人觉得是简直是拍案叫绝。但是这个时候呢，他的女秘书突然给他带来了一个新的消息，这是一个新的线索。然后奎因听到了以后就彻底崩溃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之前的推论，他做出的推理都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基础上的，然后这个错误的这个线索呢都是凶手精心铺垫设计的。然后奎因就非常悔恨，就决定不能再这么草率了，要根据非常充足的证据和缜密的思考来说话。所以这个时候他在根据一条新的线索出现之后做了第二次推理。这次推理呢，他得出了一个最大的嫌疑人，但是这个时候这名最大的嫌疑人突然离奇死亡了，这也是凶手精心设计的。他把这个最大的嫌疑人设计成了畏罪自杀，但是呢这个设计并不是完美的，仍然碰巧留下了一位目击者。那么根据目击者的口供呢，奎因就再次对现场做出了一番非常详细的检查，发现这个人并不是自杀，而是一场谋杀案。第三次呢，就然后于是这个奎因就再次进行了第三次推理。第三次推理就被牵扯了一桩叫做名画被盗的疑案。然后在这一次推理之后呢，大家都认为哎，案件应该结束了，凶手就应该是那个人。但是奎因就觉得这案件还有一些线索并没有就是很好的得到证明，所以他就坚持要继续进行调查。第三次推理呢，他实际上就设计了一个错误的逻辑，故意引凶手上钩。所以在最后的第四次推理中，他就找到了真凶，然后把真凶揪了出来。因此奎因就在这场侦探推理中胜利了。 刚才这个小莫呢也是简述了奎因的四次推理。在希腊棺材之谜当中，这四次推理呢是非常著名的，但是呢简述的原因呢有两个，一个呢确实是时间所限，这个也是奎因小说的一大特点。刚才我们没有说完，小爷呢他那个因为咱们时间所限话没有说完。其实呢奎因小说呢如果你单纯从文学角度，你只是说我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我喜欢看小说而言，看奎因的书呢可能有点枯燥，因为他在这里面大量铺陈的是那些现场发现的各种和犯罪有关的证据，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可能更多的作家会把笔触更多的专注于这些证据，他放在什么位置啊，他什么时候出现的，哪天出现的，是不是今天才出现，还是昨天，还是大前天，也可能是什么什么后天还是哪天。这个时候可能读者就有点不耐烦了，因为它这里面没有那些感人的惊悚的或者是有冲击力的情节和语言，都没有，甚至连感情的元素都不是很充分，这也是奎因小说的可能有些读者对他谈不上诟病啊，有点不太满足的原因，就觉得他这里面的人情味稍微淡了点。即使是奎因他是一个抓凶手的人，他是一个这个和犯罪做斗争的人，对，但他这个从头到尾他给我们都是冷静的一个理性的形象，乃至于在希腊棺材之谜里面曾经有一段奎因的爱情故事，他的爱情线感情线，但是呢他也不是很明显的在这交代，没有，一直到了结尾，其实这个爱情呢也是虚无缥缈的，最终呢也没有落地。但是呢在推理这方面， 奎因，那是毫无疑问的，绝对是佼佼者。所以那个谁，这个小莫谈到那个奎因的四次推理，其中呢，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中国的艺术家演绎的这部希腊棺材之谜里面也曾经有，就是谈，就是他的这个作品当中也有这么一段。应该按小莫的介绍呢，这是他的奎因的第三次推理，也就是关于名画的那段描述，我们可以来听一听好吗？ 这幅油画的作者就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伟大画家达芬奇。那个时候皮洛索德米尼聘请大画家达芬奇到佛罗伦萨画一幅描写战争胜利的壁画，装潢他新建的议事大厅。可惜呀，可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达芬奇没有能把壁画画完就离开了佛罗伦萨。当然，一般推测，他是因为白费了心血，大失所望才离开的。可是，达芬奇后来他把这个构思画成了一幅油画，这就是这幅油画夺妻之战的由来。 原来是这样， 教授。可你刚才说这样的油画有两幅。是的，我是讲过了，达芬奇的这幅油画是他最后的一幅油画，在当时就很有名，有不少人临摹。可能事情就坏在临摹的人太多了，达芬奇的原画竟然遗失了。于是夺妻之战就成了有历史记载但又找不到作品的无价之宝。几年前，英国伦敦维多利亚博物馆野外工作队在清理古物时发现了它，经过考证确认这就是达芬奇的原作。 原作？ 是的。可是在维多利亚博物馆发现这幅之前，还有一幅夺妻之战过去曾经公开展出过，我估计它可能是达芬奇弟子的手笔，是临摹品，不过非常之像，简直难以辨别。教授，从你们行家来看，这两幅画怎么分辨真假呢？这主要是根据史书的记载，书上说所有的临摹的人都没有掌握达芬奇的着色技巧，虽然都画得惟妙惟肖，但就是对掌旗人的面部色调处理不好，颜色显然是淡了一些。是这样的， 这个片段呢，刚才说了出现在奎因的第三次推理当中，而且呢他描述这幅名画的来历，大家不要在这儿，我剧透一下啊，大家不要被表面的言语所迷惑，这个实际上是另外一个轨迹，而这个轨迹的设计者正是奎因本人，是侦探本人在这儿设了个局，设了一个圈套，要把凶手真要把他的真凶把他给引出来。但是到这儿跟小莫商量，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关于希腊棺材之谜的描述就到此为止了？ 嗯，是的。 否则的话就该进一步就该剧透了。 是 啊，好，那我们继续来说，除了这个奎因的这个国民系列之外，还有一个叫做悲剧系列。悲剧系列的知名度呢，貌似没有国民系列那么高，但实际上悲剧系列里面也有一些非常优秀的经典作品。那么下面请小莫来给说一说，好吗？ 好，现在说的是悲剧系列的第一部开篇之作，就是 X 的悲剧。这部作品呢，阿加莎·克里斯蒂就是还给了高度的称赞，说它是奎因唯一一部超越希腊棺材之谜的作品。他讲的什么故事呢？他是说有一名证券商哈利·朗斯特里特在电车上被一种奇怪的凶器毒杀了，那么所有人都看到了他死去的经过，但是警方通过地毯式的搜索却仍然没有任何头绪，找不到凶手。他们得到了很多线索，但是这些线索最终都指向了一个死胡同，所以无奈之下呢，萨姆巡官和布鲁诺检察官就慕名前往哈姆雷特山庄，向一位年过60的前著名莎士比亚戏剧演员 这个是哲瑞雷恩寻求帮助。那么听完他们的案情陈述以后呢，这个哲瑞雷恩就居然声称自己知道凶手是谁，但是呢他拒绝向警方透露这个凶手的身份，因为他认为没有得到100%的这个证据的证明，他是不能向警方透露的。所以无奈之下呢，警方就只好离开了，失望的离开了。但是不久呢，警方收到了一名匿名信，这个告密人说他知道有关凶手的事情，所以他们就约好一个时间和地点，然后见面讨论一下这个他这个告密人的手上的线索。可是呢，这位案情非常重要的证人却在搭乘夜间渡轮的时候在码头突然坠船而死了。那么当时由于证据确凿，警方就迅速锁定了一名犯罪嫌疑人。这名犯罪嫌疑人呢，他是在当时的电车和这个渡轮上都是现场都有现场证明，他都是最大的嫌疑人。但是雷恩呢，在这个法庭上公审的时候就证明了这个嫌疑人，他叫做德维特，证明了德维特的清白，所以德维特就获得了释放。那么他释放之后就去请大家吃饭，但是吃完饭回家的路上，他搭乘了一趟城铁，在途中他被一枪击中了心脏，然后临死的时候留下了一个神秘的暗号。那么雷恩就和萨姆巡官和布鲁诺检察官再次乘坐城铁，就在这个城铁上呢，终于生擒了这个三次连续命案的凶手。那么这个真相最后呢，是揭开了一段南美的往事。那么读完这个故事呢，读者肯定会对这个真相瞠目结舌。那么具体是怎么样的一个结局呢？我也不能说。 但是在这里面呢，刚才小莫的介绍当中呢，其实剧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跟这个XV 剧没关系。是什么呢？是这个艾勒里奎因他小说创作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法。如果我刚才没有听错的话，应该是叫临终遗言模式。这个临终遗言模式能不能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呢？ 临终遗言模式就是指这个死者他会在临终之前留下一份遗书、遗嘱，或者是在现场留下一个特殊的暗号，那么侦探和警官呢就通过他这留下的线索，然后推理出真正的凶手是谁。这个线索呢是这个模式，临终模式是从X 的悲剧开始使用，然后后来就成了奎因标志性的轨迹模式。 到这儿呢，其实我们关于这个艾里奎因他的这个生平、他的创作包括他的一些优秀作品的介绍呢，到这儿也就说的差不多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这是我特别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也是让我觉得很兴奋的一点，因为我们是广播电台，我是广播电台的这个主持人，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会对我们同行的一些事情、同行的一些工作、他们的进步会感到格外的兴奋，有一种知音的感觉。对，所以说到这儿呢，艾勒里奎因，可能有的朋友不知道，他就是我们的知音，他是我们广播人的同行。他在美国的时候呢，曾经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我要没记错的话，那个谁小爷刘毅好像是至少10年的时间，他们在创作广播剧，在制作和播出广播剧，而且他们的广播剧呢在这个美国听众里面影响非常巨大，影响大到什么程度呢？甚至于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阿婆婆，英国的著名的侦探小说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他都是艾勒里·奎因的广播节目的嘉宾，就这么给他面子。对，艾勒里·奎因兄弟呢，当然那个年代也是有一个就是时代的一个特征或者局限吧，因为那个时候人类还没有发明电视，我们当时来说比较先进的这种电子传媒就是广播，所以说呢，艾勒里·奎因他们这二位呢，应该说不论是这个更多的他的创作适应光面杂志的这种口味，所谓光面杂志读者的口味，就是因为他们的作品里面说实话感情元素太少了， 所以可能我估计是出版社的编辑跟他们商量，不能这样，你们怎么在这里面得有点爱情啊。实在没有办法的话呢，他们就给那个艾勒里奎因塑造了一个女秘书。其实作为一个警长怎么可能有女秘书呢，他就给他硬塞给他一个女秘书，然后这两个人呢就有点那种怎么说呢，不能叫暧昧吧，男未婚女未嫁应该是正常的恋爱，但是他们两个人没有挑明，对，一直就是这样。那这样当然可能对于这个那个年代叫广播剧了，或者是那种杂志来说呢，吸引读者吸引听众呢，这是一个噱头，对。但是两兄弟呢在他们的这个创作生涯当中，他们不光是写小说，他们也制作广播节目，他们制作的是跟我们一样的悬疑类的广播节目。当然我们的能力很差，我们不可能像他们那样，我们没有原创能力，所以我们只能说我们在向前人向大师们致敬，讲他们的故事。而艾勒里奎因不然，他们就是自己在创作原创的这个悬疑类的广播作品，写过很多，而且他们这个创作我觉得应该是属于很多产，因为写了那么多年，这期间呢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丹奈，这中文翻译，刚才小爷说的 Daniel， 对，那个我们两个说的实际上是一个人。丹奈由于家庭原因呢，他曾经离开过这个广播剧，在这个创作，那么就是他这个团队是由李来负责，但是后来呢等于两兄弟又一起来创作广播剧。他们的广播剧里面，就刚才那个小莫提到，就是奎因的一个小说创作的一个特点叫什么，叫临终遗言模式。在广播剧创作当中他们也有一个自己的模式，叫做挑战听众模式。 嗯， 一开始就会说你知不知道谁是凶手，如果知道的话你告诉我，我会给你讲， 对， 用这种方式来吸引这个听众他们的这种关注。所以呢这个是让我们觉得很兴奋的事情，在侦探小说界还有一位我们广播人的知音，我们的同行，也要向不仅仅向大师致敬，也要向同行致敬。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聊到这里。这个今天我们是介绍的是这个大作家艾勒里奎因和他的侦探推理小说，感谢小爷，感谢小莫，还有导播老师。那么今天的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呢就到这里，接下来是魔力 X 档案，欢迎您继续收听。到了下个星期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开启一个新的系列，叫悬疑电影系列，首篇是看不见的客人。 Well, darling, I'm telling you now, this heart would break in two if you refuse me. I'm no good.